是永远不会过期。 偶尔有点生气，时常哄你开心， 吃醋时又假装不在意。 感动过往已经是狂笑的胜利， 想要完整的你。 你那爱笑的眼睛融化了我的心，想要给你恋爱时勇气，了解彼此。 Hey girl, 别再等待慢慢试探我的爱， 别再孤独只是突发出现的黑夜。 张开双手牢牢抓住我的爱， 那个快不得爱，请给我时间想明白。 这种感觉太坏，别别不让我想明白，我只想要你在身边，紧紧地做我的女孩。 需要一个期待，别别用时间来感慨，等我来对你说爱。 喜欢你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，莫名的还定义恋爱什么是空气，认定你烂距离不在意，反正爱是永远不会过期。 偶尔有点生气，时常哄你开心， 吃醋时又假装不在意。 感动过往小的胜利， 想要完整的你。 你那爱笑的眼睛融化了我的心，想要给你恋爱是勇气，了解彼此。 别再等待慢慢试探我的爱， 别再孤独只是突发出现的黑夜。 张开双手牢牢抓住我的爱， 那个快不得爱，请给我时间想明白。 这种感觉别别不让我想明白，我只想要你在身边，紧紧地做我的女孩。 需要一个期待，别别用时间来感慨，等我来对你说爱。你那爱笑的眼睛融化了我的心，想要给你恋爱是勇气，了解彼此没有太多的难题，只需要一颗心。爱不是说的那么 OK，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夏后带给我们的恋爱试用期啊，这让我想起了在重庆森林里边金城武说的一句话，说每个东西呢都会有保质期啊，如果呢每个东西呢都有试用期会怎么样呢，工作可以试用，零食产品呢也可以试用，但如果恋爱有试用期，结婚有试用期，住宿有试用期，上学有试用期，研究生有试用期，甚至是父母都有试用期的话，哇，真的不敢再往下面想了。那么关于感情的，如果都能够尝试，那随时都会有反悔的机会的话呢，那么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它最大的魅力，那还会有谁愿意全情的投入，反正有试用期。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正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我们来继续听歌吧。那在这首恋爱试用期之后呢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新歌，那这首歌当中呢有诗有远方，我们来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这是一首温暖的歌，没有呐喊，没有煽情，只是在你耳边轻轻讲一个关于爱和遥远的故事。所谓遥远，大概就是在近处求而不得，在远处月月相拥，曾经以为相隔很近，后来渐行渐远，遥不可及。这个故事或许你经历过，或者正在经历。如果不得不告别的话，请拥抱那个人，认真的说一声谢谢。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希《遥远》。 黄昏中树枝摇晃，在窗前映出了影子，我伸手却触摸不到那一片闪光的叶子，我想这一切就是遥远了，在近处久而不得，我想这一切就是相近吧，在远处月月相拥。 这几 切就是遥远吧，再进出各自光明。我想这一切就是相亲吧，在远处灼灼相依。我们坐着指尖碰在一起，绝不说话，我甚至不敢看你的双眼。在这最近的地方，想这一切就是遥远吧，走近时沉默不言。我想这一切就是相近吧，拥抱时说再见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没错，我们总是呢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，却又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。其实呢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，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。的确，顺其自然呢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状态吧。可是呢，现实呢却往往变成了不作为的一种借口。总以为爱情等着等着，缘分总是会到来的；总以为日子过着过着，鲜花自会盛开的。那真正的顺其自然，不是等待和寻求，是知道可能明明没有结果，却还要想要坚持下去的一种冲动，你明白了吗？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，两个人都要负责任，有些成长来自承认。我终于挣脱怨与恨，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悄悄破损，在午夜的时分拆穿，没忘记那个人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心酸总会忽然扩散，让心又累又茫然。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，两个人都些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，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每一次记忆的翻滚，既美好也

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善良的人，心痛